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我哋喺舊年底、舊年七月底出版嗰本書，上即係呢個夏文義約上天難欺嗰本書咧，就記錄呢個2019年至到2020年七月啊，即係甚至到八月啦，差唔多啊，即係呢一個香港呢個所謂從己亥事變到庚子暴政啊，呢橫跨呢年紀所發生嘅事啊。咁當時我哋喺我篇嗰篇文裏邊咧。就提到呢、這、一個即係國安法啊頒布施行之後咧，就已經有呢個中聯辦同港澳辦，同埋有啲即係所謂田飛龍之流呢啲啊國師級人物啊，特別係講呢一個35+就係違反呢個國安法。咁嗰陣時我哋已經講，喂，跟住落嚟就可能會拉你呢班人。咁做咗即係呢個今年年頭咪拉人咯，係咪？拉咗55個人，就放咗8個。頭先我提嗰兩個民主黨嘅啊好出名嘅人，陶謹申同鄺壯俊俊宇，就係8個放嘅其中2個。剩落嚟嗰47個人咧，就全部都告，係咪？顛覆國家政權。咁喺呢47個人裏面，有13個咧就有得保釋，有34個咧就一路還押，到而家已經超過半年。喺呢啲被還押嘅人之中，民主黨佔嘅數目咧都唔少，係咪？即係呢啲打電話俾我嗰啲唔識我嘅，一定係知道我做緊節目噶嘛，識我嗰啲嘅，呢啲台灣電話。咁嗰34個就包括即係民主黨好多個，其實我記得係趙家賢啦，係咪？即係嗰俾人咬甩個耳仔嗰個啦，係咪？即係呢個民陣嘅召，唔係民主動力嘅召集人啊，即係協調成個選舉，亦都係呢個35+呢個初選嘅即係執行者，係咪？咁戴耀廷嗰啲就係策劃者，係嘛？咁咪拉啦，係咪？咁啊，戴耀廷就直情係頭，即係首被告添啦，即係排名就係、是。咁民主黨有趙家賢啦，有前主席胡志偉啦，係咪？有呢、這個林卓廷啦、尹兆堅啦，好多人喎、啊，係咪？咁呢34個，即係喺羈留所喺荔枝角。拋了超過半年了已經，他們發夢都想不到他會因為參加初選而家被人告一條這麼嚴重的罪，然後喂不能擔保要坐半年監，即我想告訴陶謹申和鄺俊宇聽，只是這一樣，如果你去參選，這班人應該殺死你了，基本上是。那有可能有些人就駁我，不是喔、可能胡志偉啊，因為趙家賢啊，林卓廷啊，或者呢個尹兆堅啊，都可能鼓勵佢呢兩個黨友嚇、啊，或者其他黨友去參選啦、啊，係咪？起碼即係寸土必爭啊，必爭啊嘛！學下呢個當即係呢個司徒華當年教落嘅，我哋要寸土必爭，係咪？咁我覺得唔會咯，咁除非呢幾條友黐撚咗線咯，即係胡志偉可能係即係拋半年拋到個人 short 咗咯，係咪？林卓廷又係，尹兆堅又係。 因為你睇到尹兆堅同林卓廷，喂喺入邊即係俾人喺拋緊、欺壓緊，佢都仲可以叫佢啲助理，屌佢喺 Facebook 出段嘢嚟鬧呢一個，即係鬧佢個黨友係嘛？即係笑呢、這個或者嘲諷李永達，即係去英國嘅嗰啲黨友係嘛？係爭在未開名喐呢個鄺俊宇啫嘛，係咪先？係嘛？咁所以你民主黨呢個係咪叫內亂呢？我覺得已經唔構成內唔內亂嘅問題，而係而家喺香港咁嘅情況底下，你一定係要將自己重新定位，你就要將嗰個選舉呢一個咧，你就擺埋一邊噶啦，大佬，係嘛？你可以做嘢噶，一樣係嘛？喂，你話啊、哎，我唔會有一啲激烈嘅抗爭，係嘛？我呢個民主黨定位就唔會激烈抗爭，我哋繼續係定位一個愛國愛港嘅政黨，係咪？我哋係支持呢、這個即係、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咁啊，咁就係冇用噶嘛，係咪？我晏啲打俾你。冇用噶嘛，系咪啊？因為你變咗就係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你其實嗰跟住開嗰個會員大會，就要商討下民主黨何去何從。你要為你呢個政黨定位重新定位，但係呢個咧係好被動嘅喎，係咪啊？因為你嗰啲黨員可能會四散嘅，有啲就唔制喎。啊、哎，我要去選咁，我咪退黨咯，係咪？咁咪由佢咯，係咪？天要下雨，糧要嫁人。咁但係至少你要將呢個政黨要重新定位啊嘛，係咪？話你我不改初衷，我要推動香港民主都得㗎。咁喺現階段嚟講，你話推動香港民主，佢唔會拉你坐監㗎嘛，係咪？佢又需要有花瓶㗎嘛，咁你咪甘心去做花瓶咧，係咪？定係話我哋一定要抗爭，咁咪抗爭咯，係咪？要抗爭就好似余英時當年講嘅，喺2014年，你要抗爭，你就預咗要坐監。余英時教授在2014年評論香港嗰個佔領運動的時候，佢咁講：，咁啊，你要去坐監，你要預咗去坐監，咁你就可以去抗爭，咁啊。乜古往今來嗰啲抗爭都係咁樣噶啦，係咪大佬？冇理由唔付出代價嘅。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台灣嘅施明德坐25年監，咁啊，除咗民進黨即係。成立之後，佢做咗一屆主席之外，佢咩著數都冇。我當年仲要成為呢個反扁嘅紅三軍總指揮，係咪？反佢嘅黨友，係咪？呢個陳水扁，因為佢貪污，係咪？反扁嗰個大行動嗰、那個運動嘅總指揮就係呢一個施明德，係咪？係佢坐20多年監。其他嗰啲美麗島事件坐監嗰啲，有啲全部都做官喎，大佬陳菊係咪？高雄市長做幾任，跟住總統府秘書長，而家監察院長係咪？喂，好多個全部都做高官嘅喎，係咪？係施明德啲坐監最長嗰啲就最淒涼係咪？政治反對政治就係咁噶啦，係咪？咁有人去坐監係咪？有人坐完監出嚟就啊～發達，有人坐完監出嚟就繼續，即係冇人理佢。咁所以你要重新去定位，成個香港民主運動會點樣行？你作為香港第一大黨，你就要諗嘅，你就唔好去屌你乜聽呢個盧文端講嗰啲嘢喺度鳩噏啊！喂，嗰、那個係共產黨人嚟噶嘛，大佬係咪？係親共噶嘛，係嘛？屌你係共產黨啲走狗嚟噶嘛？跟住佢明報俾個地盤，佢長篇累述咁喺度寫呢啲咁嘅文。向你民主黨招安啫嘛，而家係咁，而事實上過去呢20-30年，經常都有啲大陸人落大陸嘅人落嚟招安噶啦，係咪？有乜咁出奇啫？咁你受唔受咁解嘅啫嘛？咁但係而家香港咁嘅局面，喂，你仲去參加呢一場選舉？有冇搞錯啊，大佬？係咪？你點對得住而家還押緊嘅，即係舊年搞初選嘅戴耀廷，即係等34個人，係咪？你點對得住呢班人啊？係咪？你估真係喺入邊拋好好受啊？係咪？雖然成日都，因為你而家喺荔枝角咧，就日日都可以探嘅，係嘛？咁啊點啊？係咪？每次得個10多分鐘，係咪？ 即係等於我講嘅例子，好似毛孟靜嗰啲啊，阿毛山素基，佢發夢都諗唔到佢會坐監噶嘛，大佬啊，點會諗到啊，大佬係咪？係咪咁 elegant？ 屌你咪即係 bullblood 嘅人係咪？喂，佢唔會同你嘈交，唔會同你打交，唔會同你喂掃場噶嘛？係咪？佢見到我做呢啲所謂，即係佢都同我做咗四年同事啦，佢就成日頭令令噶嘛，大佬啊，係咪先？佢點會諗到我去參加場初選，我想繼續做啫嘛？係咪？咁咪賴嘢啦，咪？咁好多時即係我哋只能夠話，屌你哋啲人即係判斷有問題，咁但係冇計啦，即係大軍壓境，點解共產黨即係？黐咗線而家係嘛？因為啲人話佢黐咗線，其實都唔係黐線嘅啫，係嘛？佢遲早都係咁噶啦，係嘛？即係我三十幾年前已經講啦，我話你相信五十年不變嘅人係白痴嚟嘅，呢個係我三十二年前講嘅，係咪？唔係今日係嘛？唔係早幾年講，係三十二年前講，係嘛？而家嗰啲專業人士就大家屌咧，即係嚇就排隊喺度，日日都喺度驚排隊就即係要走佬。搞完個教協咁，跟住就而家嗱，連律師會咁保守嘅一個專業團體，係咪？入邊不嬲都係親建制佔多數嘅，係咪 ？Law Society 同呢個巴係完全唔一樣嘅，係咪？屌你真係咁都死，係咪？咁大家睇到呢、這個啊，即係個中文名係啊，同嗰個英文名真係好似九唔搭八嘅，但係叫羅張南嗰啲叫嘢。張南咧就係個名 Jonathan， 咁啊叫張南，都好似近個音 Jonathan，Ross 就羅咁。咁就話屋企人同自己都受到恐嚇，所以就退出呢個選舉。咁事完就係有一個香港政研社，呢、這個咧就已經係出現咗喺香港好幾年噶啦。嗰幾條友，嗰年九龍西嗰啲有份去選嘅，係嘛？咁見到我就嚇氣嘅，係咪？即係可能見到我惡啦，屌你！咁咪日日都周街搞事啊，篤呢個篤嗰、那個。哇！咁佢篤你，話你即係妨礙司法公正，就係、是、話你去大陸訪問嘅時候。即係同大陸嘅司法單位就即係傾一單同佢有關嘅即係 case， 咁啊叫妨礙司法公正係嘛？跟住就話俾人恐嚇啦，咁有冇真係實際俾人恐嚇咧？咁就佢自己最清楚啦，係咪？咁如果有恐嚇，又包括香港政研社一個咁嘅流羅組織，都可以令到呢個律師會嘅選舉受到影響嘅話，咁你香港係咪悲哀？喂，仲有我哋幾即係間？成日都會睇到有一扎八婆，屌你啦咩？即係舉啲橫額，嗰啲擺明係收錢走去示威，係嘛？篤呢個篤嗰個咁樣。喂，香港人淪落到咁喎，你明唔明啊？跟住可能有人受理嘅喎，係嘛？係咪好笑啊？係咪好恐怖啊？喂，幾個婆乸收咗錢啦，唔家產懟個橫額就話，屌你咩？要啊起訴邊個？起訴邊個咁？我屌你啫，咁都得？跟住你就淨係話佢起訴啊？即係好似香港政研社呢啲咁嘅流羅，係咪？啲外圍都唔外圍嗰啲流羅，係咪？可能係有啲經費俾佢哋啦，係咪？咁即係喺共產黨嘅做法不嬲都係咁噶啦，係咪？可能有啲經費俾佢哋，喂，咁就會影響到一個律師會嘅理事會選舉，咁你問香港係咪可悲啊？係咪？好啦，你對付教協就揾張報紙，揾個新華社。中共嘅黨媒，屌你咩？寫篇社論，咁就搞掂咗個教協，係咪？跟住有人開名開呢一個民陣，咁就搞掂咗民陣，係咪？咁盧文端呢個契弟寫幾篇文喐呢個支聯會，又搞掂咗支聯會，係咪？咁而家佢仲功勞仲大，搞掂埋你民主黨添 ，OK？ 啊，咁係咪可悲啊？香港係咪好似文革咁啊？有咩分別啊？係咪？跟住揾一扎呢啲收咗錢走去示威嗰啲都可以搞掂你邊個搞掂呢、這個咁係咪好恐怖啊？係咪？好啦，而家搞得香港律師會，喂，連林鄭月娥都開口，喂，你唔可以政治凌駕呢個法律專業啊！個警告律師會喎、啊。咁你講呢個説話嘅時候，就係、是、喂正在就係、是、正係就香港律師會要選理事嘅前夕。咁你即係點啊？你即係干預佢呢個選舉？ 跟住就好似羅章林呢啲所謂被認為係律師會嘅開明派嗰啲就要走，係咪好可悲啊？咁啊，你啲人係咪最大惡極啊？嚇！咁當然歷史上有好多呢啲例子嘅，太多啦已經，係咪？不斷重複出現啫嘛，係咪？有個窮兇極惡嘅政權，下面就一定有一班走狗，係咪？即係你睇翻第二次世界大戰，係咪？納粹。是吗？狂杀人的时代，狂拉人的时代，是吗？杀自己德国人啊，杀犹太人啊，是吗？那个时代六亲不认，跟着下面的盖世太保一个比一个狠，是吗？但是人家这个国家的民族毕竟是优秀的，他自我修复的能力很强，同埋他有忏悔的传统，你看得德国几强，是吗？中國人係冇懺悔呢樣嘢，因為佢無神啊！佢認為佢最大。你諗下，毛澤東有一句説話係非常之狂妄：人定勝天。有啲人戇撚鳩鳩，真係以為真係人定可以勝天。喂，點可以同個天鬥嘅？啊，毛澤東真係咁講喎：與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跟住就 relate 到去。阶级斗争就是要斗，喂咁狂妄你同个天斗，点斗唔过嗰个柏金逊病？屌你咩？临到1976嘅时候，挨喺度啊，咁样斗咩？斗咩啊？系嘛？你习近平今年68岁，系嘛？即系出年啊，你要落台噶啦嘛，七上八下啊嘛，呢个系邓小平定落嚟嘅。七上八下，57上，68落嚟，10年兩任，係咪？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總書記，屌你咩？你改咧埋個憲法，係咪啊？即係可以連任，咁啊黨咧嘅總書記就冇講任期，咁啊你就做到你瓜老襯為止，係咪？毛澤東都係要做到佢瓜老襯為止，咁結果咪瓜老襯咯，一瓜老襯咪亂咯，跟住四人幫咪俾人拉咯，係咪？咁佢一瓜老襯咪亂咯，係咪？你即係本嚟鄧小平嘅諗法就係、是，喂一個長治久安嘅制度，就係、是、嗰個權力承傳，所有古今中外嘅歷史，喂出現即係、就是、權力鬥爭，就係、是、因為嗰個繼承人嘅問題，全世界都係嘅，係咪？民主國家都係啊嘛，咁、那個選舉都打到天崩地裂啦，係咪？佢都係一個政權嘅即係所謂移交或者權力嘅承傳，係咪？如果佢有個制度 running system 嘅，冇所謂噶，係咪？你 Donald Trump 落咗台，而家拜登上台，做得唔好，佢咪落嚟咯，係咪？你唔係就要做到死，做到死，一死就亂咯，咪就係咁啫嘛。咁唔係咁係咩咧？係咪？你要長治久安，就一定要有一個制度，係咪？你人治。屌你啫！你唔系个制度嚟去管治，系人治，系嘛？到最后嘅结局就系咁噶啦，系咪？屌你啫！你睇当年毛泽东，喂，佢真系喂开国功臣嚟噶，开国皇帝嚟噶。咁但系开国皇帝跟住落嚟，佢就惊呢、這个惊嗰个咯，知唔知啊？系咪？屌你啫！林彪嘅搞到林彪瓜老衬，跟住刘少奇咁，喂佢逐个嚟嘅大佬系嘛？刘少奇梗系有个林彪咁系嘛？哦571工程几要你作反咁系嘛？啊嗰、那个咧就即系走资咁系嘛？啊搞埋邓小平、彭德怀咁系咪？搞完一个又一个，咁你就系惊你个权力受到威胁啊嘛？系嘛？喂，呢啲历史系咪好清楚啊？系嘛？即系如果今时今日佢老人家可以咁样嘅，然后千秋万世冇啦，大佬。有咩可能啊？你想學普京？普京早上台嘛，好後生就屌你掌握權力噶嘛，大佬。佢而家都仲後生過你啦，應該係嘛？屌你真係咁啊！好，今日講到呢度。不過誒，唔好識記住啊！即係大家交台費，今日係23號係嘛？啱啱開始交台費。嗱，我哋新嘅一季馬季咧，鬱敏射馬就暫停啊，因為誒。第一就是我哋要集中啲資源咧，就搞呢一個 即係癲狗馬經啦，咁嗰幾個手足就要做癲狗馬經，咁啊幫唔到手啦，係咪？咁我咧就而家喺呢度咧，我又要去籌備一啲新嘅節目，係嘛？咁因為我哋有個直播室喺度啊，咁我要籌備新嘅節目啊，咁所以我就冇時間做啦啊。咁就雖然個個月都有一筆可觀嘅收入嘅呢個鬱文射馬，即係咁我哋就暫停啊，即係。雖然就會唔見好多錢啊，咁希望嗰啲鬱文射馬支持者，你就將你嗰500蚊咧就啊攞嚟支持我哋啲節目，係嘛？咁但係多數都唔係㗎啦，一半到啦，一半都可能冇啊！如果你真係，因為你係攞貼士買貼士啊嘛，要買貼士嚟賭馬啊嘛，我成日叫啲人唔好賭馬，如果你喺度玩好啦 ，OK 係嘛？咁當然啦，有啲可能鬱文射馬嗰啲會員就亦都係我哋買 radio 嘅支持者，咁希望你將呢啲啊，你本嚟都語出之物，咁你咪就嚟支持我哋嘅其他節目咯。咁有時我如果有啲心得嘅時候，我就免費咧，屌啫嚇，鋪上呢個癲狗馬經，咁啊俾啲貼士你啊，中翻一兩場都得，嗰啲唔收錢嘅 ，OK 就係咁啦。咁但係正式嘅鬱文射馬呢個獨立付費節目咧就取消㗎啦 ，OK？ 咁所以希望咧就大家就支持我哋其他嗰啲節目，係嘛？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我哋上載去 YouTube 嗰啲片咧，大家幫我哋分享啦，係咪？如果未訂閱嘅就訂閱我哋呢一個 YouTube 頻道咧，而家我哋有26萬幾嘅訂户，係嘛？我哋希望可以喺今年之內咧就衝到去30萬啊！咁希望大家幫手。叫啲朋友幫我哋訂閱，去到30萬喺今年嘅年底之前，咁而家8月係嘛？咁啊仲有3個幾月係嘛？希望大家就即係揾多啲人訂閱呢個 YouTube 頻道，等我哋可以去到30萬，咁變咗我哋嗰啲片啊嘛，就可以多啲人睇咯，係咪？咁其實我哋而家都喺度調整緊嘅，係咪？希望就即係個節目即係畫面好睇啲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到啦，係咪？咁我哋呢個節目之前嗰半年，我就喺屋企用部手機嚟做噶嘛，係咪？咁又劏開兩個畫面，台長一個畫面，我一個畫面，咁大家而家睇到啦，係咪？我哋呢度有一個 studio 係嘛？咁我哋又可以打片上去嚇，即係大家即係睇我講嘢，唔係淨係睇我一個人講嘢啦，後邊仲有啲畫面嘅係咪？咁我哋負責嘅同事咧亦都好快手嘅係咪？咁之前我哋要講咩咧，大家都有溝通過嘅，咁啊跟住。可以打啲片上去啊，咁啊大家又可以睇到嘅啊。咁之後我哋可能有機會就去街度拍啲嘢都得嘅。咁喺出年台灣有個選舉啦，咁啊會好熱鬧咧。跟住我哋都可能會諗一個節目，就講台灣嘅選舉嘅啊。咁雖然這個呢個咧香港未必好多人睇啦，咁但係即係香港又有選舉，台灣選舉，咁你比較下咯，大佬係咪先？人哋嗰個真係選舉，屌香港呢個就唔係選舉啊！咁希望大家即係未交台費嗰啲，就盡快你可以通過 PayPal 啦，啊可以通過銀行入數啦，可以通過 Patreon 啊，你可以做 Patreon 嘅會員啦。咁遲啲可能 Patreon 咧，我哋可以整一啲有一啲節目就喺嗰度做先嘅，然後之後先至即係喺大海度做啊，地球鋪啊。但係就最初咧就可能淨係限制呢個 patron 嘅訂户先至睇先啦，即係唔係有得睇啊睇先啦。咁而家都其實啲人睇佢自己方便啊嘛，佢可以 PayPal， 可以做 patron 嘅會員，又可以呢個入銀行入數，仲有我哋有 PayMe 啊、轉數快啊嗰啲全部都可以嘅。其實你要俾錢好容易嘅，係嘛？講到口都臭噶啦，已經係。咁再提醒嗰啲到而家都唔俾錢嗰啲人咯，係咪？咁你即係唔知你咩目的啦，係嘛？咁我係中意俾唔俾錢啦，我係要睇啊，睇得完我攞鳩你啲片啊，攞鳩你啲內容，屌鳩你啊，吹啊咁樣。咁我成日講啊，爛春袋呢啲就係、是，所以一定要俾錢。雖然唔係硬性，咁但係你都要俾錢，係嘛？咁唔俾錢咁。你睇下其他嗰啲又話要俾幾多錢幾多錢，如果你唔俾又點點點，我哋會咁多年來係咪？即係而家77.7冇意義㗎啦，我哋會改㗎啦。總之就係月費一嚿水，總之一個節目一次一嚿水，你可以一嚿水乘十，一嚿水乘20，一嚿水乘5都得嘅。OK， 咁我哋嗰啲支持者好多就係咁樣㗎啦，佢唔會睇呢個77.7，而家眼冤啊77.7，屌你咩？而家取消77.7。OK， 總之就係100蚊。 最少啊，唔就係咁多嘢啦。好，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啊！今日講到呢度啊，過咗少少鐘，哇！而家11:14、15分啦，拜拜。